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也让薛之谦在拍摄 MV 时更准确地把握主人公的内心，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拥抱都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随着薛之谦的演唱而痛彻心扉。那么这一首歌呢，是正话反说的歌词哈，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情绪铺陈，苦情催泪，是太典型的薛之谦的风格了。你喜欢薛之谦吗？因为最近啊，他也是跟他的这个前妻复合了，也是把他推到了这个头条风口浪尖之上，也让他和他的前任李雨桐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管他的这些新闻怎么样，但是歌好听就可以了，是不是？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这时间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14摄氏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呢是优。今天的尾号限行是4和9，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好啦，刚才呢红码头魏姐点歌了，点了一首莫文蔚的 AMPM， 是上午下午的意思吗？我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演唱的 AMPM。

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啊，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了。里面有红码头的红酒，大概有20多款哈、啊，都是正品，都是非常好喝的红酒。那么马上就要过节啦，如果你有买红酒的打算呢，一定要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查看红码头的页面，有很多很多适合你的红酒。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等等。

上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 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怀怀爱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刚才啊看到了一篇新闻，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消息，说呀手机这样充电不正确，常会听到手机因充电爆炸起火伤人，也有建议大家不要在充电的时候使用手机。那么下面呢来给大家梳理几个常见的误区哈。第一个呢是充电器混用，如果使用小功率的插头给大功率的插头的手机充电，速度呢那不是一般的慢，而如果使用大功率的插头给小功率插头的手机充电，速度则会加快很多。但是呢，这都会对手机电池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呢，在充电时最好选用原装的充电器。因为我之前也经常会用给这个 iPad 充电的那个充电头来给我的手机充电，那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啊。而之后呢，我也是有去请问过这个苹果的店员，他说这样充电会对电池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如果充不好的话呢，也会起火伤人。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是充电线混用。充电线也是同理啊，最好选用原装的充电线，而且还要在几根长得很像的充电线上做好记号，以免弄混。外出时大家都会选择用充电宝，喜欢随便拿根相比较短的线出门哈。如果是大牌厂商的充电线还好，不然也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误区三，充电时不注意温度。在低温的环境下呢，锂电池的低温保护机制会促进电池中不发生物质的化学反应，因而无法充电或者是充电速度减慢。而在高温时呢，锂电池呢它会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所以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在充电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机以及充电器的温度。误区四，充电的次数不能太多。有一种说法说每块电池的都有固定的充电次数，如果充电次数太多会加快电池老化的这个程度。这种说法其实呢是根据木电池上的做法，锂电池呢是不一样的。频繁充电其实是对电池有一定好处的，但出现手机电量过低的提示时呢应该及时充电，不要等到手机的电量完全用完以至于它关机的时候再去充电，那么那样呢会对电池有一定的损害。 误区五，新手机需要激活。新手机需要把手机中的电用光再进行充电，而且需要反复操作3到4次才可以，这被称之为激活。以前的手机都是需要激活，但是现在锂电池已经是不需要了。误区六，第一次充电呢，必须充满12个小时。第一次充电不需要什么必须充满12个小时，这是老式电池需要做的事情。现在的电池呢，基本上都是锂电池或者是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充电呢，只需要像平常充电一样就可以了。误区七，边玩边充电。如果条件允许呢，最好是充电时关机，这对电池呢是最好的保养。边充电边玩手机，除了伤害手机电池以外呢，对人体也是有害的。误区八，过度充电。充电后呢，不及时这个拔掉电源，会让电池一直维持着满电的状态，这种做法呢，会加快电池的损耗程度。哦，误区九，充电呢带着这个手机壳。为了保护我们根本离不开的手机，很多人都选择给手机穿上外衣，但大家不知道哈，锂电池是很怕热的，充电时会发热，所以最好呢摘掉手机壳再充电。介绍了9个误区，听众有记住吗？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有你在身边》。 时时刻刻不再孤单，世界变得很小很小，不再遥远，因为有在身边，才会忘掉所有疲倦，世界变得很大很大，爱到永远永远。

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穿进骨头，走到第一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交通委和易通行公司获悉，9月20号起，机场线率先实行刷手机二维码进出站，市民通过使用易通行 APP 可实现手机刷卡乘车。这种刷卡方式不要求手机具备 NFC 功能，只要是智能手机即可。预计到2018年1季度，北京将实现地铁全网所有线路和车站刷手机二维码进出站。哇，真的是太好了，终于不用担心再把公交卡弄丢了。 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了。里面有红酒，有20多种的红酒哈、还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以及低卡洗牙卡冰酒等等等等的一些产品哈。如果你有喜欢的呢，请尽快下单，疯狂特购里面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正品，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